如果天有情，别让我清醒，莫非对与错逃不过命运。如果一生里难得这段情，是非在心底，又何必在意。让我在梦里一生献给你，不必再畏惧梦醒后别离。让你在梦里不要忘记，今生相爱，来生再相聚。人生是为情，聚散如浮雨，迎风吹向我，转眼又离去。如果真有情，何必太在意，崎岖路难行，多爱多伤心。昨夜风雨停，转眼梦已醒，一切仿佛尽在岁月倒影。昨夜拥抱你，余温在怀里，只怕相爱不能再相聚。我在梦里一生献给你，不必再畏惧梦醒后别离。让你在梦里不要忘记，今生相爱，来生再相聚。昨夜风雨停，转眼梦已醒，一切仿佛尽在岁月倒影。昨夜拥抱你，余温在怀里，只怕相爱不能再相聚。